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亮点。产业疏解有效抑制本市能耗增长，预计今年可超额完成万元 GDP 能耗目标。京津冀五年内将共建400个蔬菜绿色防控基地。野鸭湖湿地十年新增鸟类62种，第一批候鸟飞临湿地。本周新鲜事带您去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新鲜事。今天的生态聚焦，记者钱冰冰为大家讲述北京阿方嫂黄芩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燕发展黄芩茶产业的故事。每周一景继续我们的京郊博物馆之旅，为您讲一讲海淀区蜜蜂博物馆。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本周新鲜事。 本周新鲜事， 先来关注节能减排。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最新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本